就是你听一村长说的，你合计合计咋花？ 花？ 就你二哥这死脾气，一整就急，一整就急，死出着急。 以后你注意点形象。 你好好说呗，你。 不是一般人，你有钱人了，你还说呀？ 村长，你正好你来了，哎、这玩意钱一多，真不知道咋花呀。你就帮我策划策划。 这个我认为呢， 我有安排 啊。 我认为这180万不是个小数， 啊、 不能光咱家花。首先把村委会改造了。 哎呀，哥，你接着说， 把村委会先炸平。 啊 啊，炸了啊！ 啊，炸了没用了，废品。 啊， 盖起2层小楼，周围修出1丈2尺高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修4个炮楼，整几个民兵端着扎枪搁那站着岗。完事修点大铁门，整个大锁头，后边锁俩狼狗，谁也别想进来。 这有点像监狱是吧？ 像监狱这个。 啥话呢？山东有个孔府，咱这就是孟府。 哎，对了，老孟，在咱们村委会门前修一长宽挑的大道，直通后头的孔阿舅家。 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孔孟之道。 哎，我哥有点文化。 我跟你说，你家你哥有才。 是 吧？今天在农村就是窝着了，就不得施展。 是是是是。那哥啊，这回你俩呢属于是特殊人物了。咱们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人身安全要负起责任。 我想过了 啊， 以后你连当村长，再给我当保镖。 那武打啥的我不会。 让你武打啥？你给牵狗就完了。有事狗就上了，还用你啊？ 别别别。那个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在后边牵狗不好看。 兄弟，你咋这么傻呢？让你牵就牵呗，2条狗给你开双倍工资。傻是俩狗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你说 这回你二哥老孟，你二哥你看这家有钱了，那你说我呢？我这里里外外的一走来回的，我不是别人了，我是富婆了。 对对对对， 从我这里里外外也得给我包装包装。 行行，我跟他说着。 跟他说，我一说他就急。 哥啊，那啥，那个我嫂子呢有个想法。 啥想法？ 她的现在不是一般人了。 她啥人啊？ 她富婆呗。 她富婆啥婆？过去是泼妇，现在变成富婆了。 你呀、啊，对他的五官能不能进行一下综合治理呢？ 哎，咱就说实话，就你嫂子一堆一块都在这放着呢。 嗯， 就这种情况，你说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这他说你没啥必要了。 哎呀，兄弟，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喜欢那金折子，给我弄两盒金折子就行。 你说你多土啊！现在有钱人谁带镯子，多危险！ 咋没人带呢？后街老王二嫂带4个镯子呢。 那还让人撸起俩吗？手都破皮了，还能？别带那玩意儿！你要想带金子媳妇儿，咱们既要美观大方，要洋气，带上人一看雅，而且呢还偷不去。 那啥玩意儿呢？ 我给你镶2颗大金牙子。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合作表演的小品《有钱了》的片段。在与赵本山合作的日子当中，高秀敏扮演了各种各样的妻子形象，既有对丈夫不时就要来一番家庭教育的泼辣的形象，也有对丈夫说话唯命是从的憨厚妻子形象。无论哪种风格的妻子形象都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但是非常让人惋惜的是，2005年高秀敏过早的去世，不得不拆散了这对经典的夫妻组合。不过遗憾之余，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和赵本山扮演夫妻的新搭档，那就是宋丹丹。那么下面呢，咱们先来欣赏一首郭峰、陈洁仪演唱的歌曲《心会跟爱一起走》。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我再来跟各位讲述一下大家很熟悉但是一段时间不听又很想听的白云黑土之间的那些经典故事吧。各位稍后见。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也许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原来快乐的感觉